D100 政府會不會考慮利用這個經濟制裁的措施展示香港人的力量不要繼續在此癡人說話聽到這320人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除了不開心之外亦都希望我們現在引入的新的競爭即是由兩個免費電視牌照去增加到四個免費電視牌照會製造多些的 這些就業的機會這個也是行會的意見來的真是如果是說我們技不如人三家的申請者如果拿成績表出來我們得分是輸給別人的我們輸得口服心服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黑暗的日子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語文早晨早晨8時11分又開始了我們風波裡的茶杯的節目風波裡的茶杯通過互聯網正在這個環球視像廣播今天就星期五 星期六明天風波裡的茶杯就由鄭家富林毓華主持星期一開始回復正常風波裡的茶杯節目主持人就林毓華即是林毓華我還問你有沒有這麼特別還有鄭家富宇文就功成身退了<笑> 繼續在幕後支援我們還有宇文會在新的節目安排即是我們11月4日節目安排有新節目大家拭目以待民意所及大家看到的民意的衣櫃大家都是支持王維基的香港 他聽你說就製造公司我不是聽我說我收到資料而已但他說不是因為昨天被現場的支持者在中大的其實中大昨天的講座宇文在場的是預先安排的其實跟這件事無關本來就無關因為他是一個本身是一個經常慣性的講座 那個講座叫什麼名字?宇文?有名目的。免費電視。不是,這個講座。原先應該有個大名的。昨天的主題就是講免費電視,因為當然是捉到鹿就要懂得脫角。那個本身的講座是經常舉行的,一個regular,一個regular event來的嘛。 全人對話傳媒的全人對話昨天嘉賓就定了是王維基完全是合時亦都是新鮮熱辣從來沒試過有三千人出席所以今個星期正總的集會一定會 肯定多過3000人 到時候我想Facebook上撐這件事的人 一定到50萬到了昨天已經是45萬一定到你猜有多少人會出席那個大會我想應該起碼都不應該少過我們上次DBC應該不會的我們上次說有7萬人應該有10萬人吧林毓華你會不會出席呢 看看我到時怎樣我會去的你要去的你一定要去的我會留全程而已 往年又是十月份昨天我聽老總說DBC事件又是十月份在政總那裡 还我DBC 还我声音的运动。 今年时隔一年就轮到王慧基上场，就香港电视网络，即是正所谓，我讲过，他招军体也相同，我们一定要支持这个香港电视网络，争取一个公道。昨天特首梁振英出席这个答问大会，当被问到，喂，黑箱作业，好像郭荣铿问的三个字， 黑箱作业，就要去解释究竟为什么不发牌给香港电视网络呢？为什么改变初衷呢？因为最初以前那个电讯管理局，广播事务委员会，叫什么？叫 广播事务管理局，一早已经建议政府对三个申请免费电视新增牌照是发牌的，但是一路提拖，拖到终于梁振英，等候梁振英发落，梁振英会同行政会 就通过了，即是发两个牌，据闻在行政会议里面都有争拗的，即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传出来就说包括三位司长，还有曾经做过官的叶刘淑仪，做过官的行会的召集人林活光，甚至乎罗范昭芬，都是支持呢 接受港管局当年的建议发三个牌，但是梁振英和他的凉粉阵营反对，就认为不应该给牌王维基的。王维基昨天在集会上，其实如果我觉得不对，我就看综合所有报告，宇文在场，他就说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拿不到牌，當然覺得不忿，他亦準備去司法覆核，司法覆核的時候，他就說他會在法庭上公開，說哪些官員曾經鼓勵他，或者邀請他去申請這個牌照。其實我們都說了，林毓華也說了，大家都知道，答案寫在牆上。 其中一個我不知道可能會多過一個，其中一個肯定是最重要的，就是專責廣播事務的當時的局長，現在已經離開了政府，因為身體關係，這個第一，這個一定會在法庭披露的，我們都認為十拿九穩的了，這個預先張揚。第二，他還會說一件事， 這也是其中一個有力的證據，認為政府給了一個不合理的期望，亦都政府鼓勵他申請這個牌照，就是批出將軍澳那幅廠地，因為當時他申請的時候是不太順利的，事後政府有關當局介入，跟工業 工業村管理單位打了招呼，開了綠燈，給他福地，因為他會搞電視，這些將會是他有力的證據。所以我鼓勵他，第一應該除了要司法覆核之外，也應該禁制令，應該禁制行會在沒有理由之下 發了這兩個牌的決定，禁制他的決定。當然王維基大把錢，他自然會找律師，大把律師會給他撬他。另外，今天《梁粉報》、《明報》就拿到一份由政府委聘的顧問公司在2011年4月撰寫免費電視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呢， 以競爭力壓力測試財務狀況比拼三個免費電視申辦商以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得分是最低的香港電視網絡即是黃維基這一間在競爭力和壓力測試裏面都贏了香港電視娛樂只不過在財務狀況裏面他就跟這個兩間香港電視都是打個和打個平手 換言之香港電視在這三方面兩勝一和優於香港電視娛樂而有線寬頻旗下奇妙電視三方面表現最佳的考第一但問題是昨天梁振英拒絕回應他以什麼理據去不給牌都一個字而已秘密香港電視但是有個問題可能可以這樣說他說你說三科 兩科王維基高分過PCCW那個又是香港電視娛樂其實撈簡單點我們那個叫撈叫黃維基清楚一點你可能政府會說其實最高分可能財務只有半分那又不同計法所以你這個 這個報告只可以在這三個壓力測試裏面王維基贏了撈但你不知道評分的準則官字兩個口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問題就是還有我們做學生要品學兼優 你學業成績好過你品格不好但是王維基報告就說最應該出局的那個應該是NOW不是香港電視因為他擔心他那個發展成本會高很多即是誰報告誰應該出局NOW 他怎會出局他根本就現在大家都很擔心一件事就是撈和有線拿了牌之後為什麼大家這麼關心王維基要拿牌呢因為只有王維基的進取的表現大家可以覺得他跟這個香港現在的龍頭大哥壟斷了的TVB 可以爭一日長短他的開支當然是大的那麼說他拍劇那兩間現在大家擔心就要起來做嘛 根本就不會花錢下去不會投資所以一定不會虧的而且亦都一定不會倒閉所以這個顧問報告政府有政府的看法但說歸根究底我認為這些是不廢的宇文我告訴你這些是全部廢話其實昨天一句說話我就不知道因為我昨天就 沒有去現場一理就有去還有我叫了黃世侄聽完當日在那裡說話今天你叫黃世侄你叫黃世侄你真的認了他叫世侄第一是世侄第二是侄一下這樣玩人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是蘋果的報導來的 他說第一他不是民主鬥士大家都知道這個很清楚也不可以加民主鬥士另外一件事他認為這個拿不到牌他認為完全是有人從中著緊亦都跟政治無關的他認為是跟政治無關的如果他這樣說言下之意其實他有意思的大家要聽東西要分析的嘛 他言下之意其實他就說有人從中作緊的當然是TVB 他即是imply他沒有說出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是TVB 但當時是ATV做黑面 當然是ATV 兩件事TVB 現有的牌照持有人即是既得利益者就是說 這兩間公司怕多隻香爐多隻鬼知道有線和這個撈就會 卸住做 壓住廁所就不方便<笑> 問題是TVB的看法就是擔心他跟他競爭 因為看他來勢洶洶 雖然知道他沒有辦法可以像TVB那樣做工廠 TVB本身是一間工廠 他拍什麼都是流水作業 但他都很擔心 多謝香爐多謝貴 但ATV呢 就糟糕了他已經倒閉了而政府亦都是這個原因不給牌現在說出來其中有一些消息出來就是說香港這個也是政府發牌的時候在蘇錦良在發佈會上說的他說他們有個顧問報告認為香港目前的人口和經濟狀況和廣告市場是容納不到五個電視台免費電視台只可以容納四個那就很簡單了 TVB怕有對手TVB已經有對手他所說的不是政治的有人從中作緊他的意思就是這兩個既得利益者從中阻撓得到政府當然是梁振英大家都知道了在行會裏面全部糧粉即是梁振英都是支持不發牌給他所以他現在就用這個理據去司法覆核 希望拿回牌但有一件事很重要其中說一件事他說為什麼他不認為這是政治因素第一他說他不是政治人即是他不是民主鬥士第二件事他強調一件事因為有學生你在場的這個學生就這樣說他說難以接受亞視仍然存在這個世界上 要求香港電視收購亞視經營但王維基就說用年輕人喜歡買樓來打個比喻他的意思就是他不買亞視等於你不買舊樓林毓華也是這種人他買了舊樓又要弄水喉整完水喉之後又怕會換電線又要作牆 還有老鼠, 大家都明白我說什麼了認為亞視就是一層舊樓還要是那些破落的舊樓你買了之後又要弄水喉換水喉換電線換完之後可能還有手尾筋接著終於糟糕了他就說亞視有老鼠不出奇的那種廠區又不通的如果那個大廈是有歷史價值的 現在經常說活化現在說的破落即是沒有價值還有老鼠你買牌而已買廠房不是你買一間公司他不是說physical的他說亞視我們是一個比喻為什麼你的人不喜歡為什麼你不喜歡買舊樓呢太多東西要做嘛分分鐘中過買新樓即是廢爐執條物體類新家你要接收人的大哥你要知道林毓華 還有一個blending,總之他沒有興趣,我經常叫人買舊樓,王維基說我不喜歡,我就跟你的學生一樣,年輕人一買樓一定要買新的,有酒店式的大堂,有會所。所以買灣仔你就買了那麼貴。所以就這樣,你明白了,不是他不是說,他用一個打個比喻。即是他不會買的,亞視,太麻煩了。 所以他說寧願買新樓有學生就說你不如這樣吧下個星期拍到歌頌祖國的節目暗示明示即是說中央政府不信任他好了你在場了王維基怎麼回答王維基怎麼回答你忘記了可能你沒有留意到太多人在這裡氣氛太好你在享受那種 蔡子強這個肥仔這個沒有牌教授扮教授這個叫做他就說什麼說他驗過身熱血沸騰空前絕後之類的東西但王維基就說強調一件事他驗了身就是早已經跟北京交過心 摸過底,去驗了身,去過了骨 他認為經西環是不反對的，簽了證書背書是認為一個可靠的盟友。但對不起，現在告訴你，你驗了身說沒事，誰知翌日發現原來生癌症。聽聽當時王維基怎麼說。今天大家的行動你是改變了我現在在腦裡的一些決定，我會 再認真地考慮就算一些很比較危險的危險的風險的東西我都可能會做，我自己驗過身，我就覺得我沒什麼政治味的，就是說因為他衰政治，他衰四年前在做亞視CEO的時候做過說不是中央十台講的說話，但根據我自己的理解的了解，不是因為跟那些是沒有關係的。你聽到他現在還在發春秋大夢，喂， 都不是關乎肥佬禮事的，不過肥佬禮就是最後一條稻草的東西。問題就是王維基告訴你他是一個愛國商人，他驗過身，中央是接受他的，是認為他可以申請電視，他亦都可以，中央亦都不反對他拿牌。但很坦白說，這個不是我們分析，事實來的，出於自己的口，出於王維基的口中，他驗過身，至於理人說有些報紙報道，因為他當時管亞視進去做了短命CEO，12日 他就說他曾經說過亞視不會做，如果他管亞視，不做中央台，不做文匯，他這個沒事，我想去大陸驗過身的了，沒事，我是愛國愛港的，我是一個，香港就是一樣東西，你去拿牌，你要叫做qualified person， 叫做合資格人士，首先你不會拿我的護照，大陸有另外一套啊。 你是不是合資格人士，看來我是不是愛國愛港，我信不信呢？你說嘛，王維基就認為我有做過，曾經做過政協，那些省政協啦，不知道你是不是全國政協啦，我過去一直的表現都是愛國的，我又不是政治人，喂，就算我申請這個牌照，他面過性的，被他新人驗的，驗過啊，我是合資格的，即是在香港我是合資格，在大陸我是合資格，那現在為什麼不給他牌我呢？他不服是這件事嘛。 不是說什麼行公義，他不是跟你說，他沒有公義，對他沒有公義的原因是兩件事。喂，共產黨中央政府說我碰過，為什麼你不給他牌我，梁振英，你明白嗎？他那種公義是在說大陸的公義，他不是在說我們普世價值的公義。所以林文子昨天的專欄說得好，他說 不是公義，對他不公道，我們要聽這個交通。我宣布即時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對田區整個督導委員會負責搞垃圾，又是林鄭做主席。陣間人口政策出緊了，又是林鄭做主席。現在政制 由是林鄭做主席，即是由垃圾到政制都是林鄭，是不是全香港只有林鄭呢？那麼麻煩特首下台了。真的如果是說我們技不如人，三家的申請者，如果拿成績表出來，我們得分是輸給別人的，我們輸得口服心服，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黑暗的日子。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宇文。唉，我真係想叫王維基、Ricky咧，係時候瞓醒啦。你仲講呢個唔係政治原因，你仲講話自己驗過身，即係好簡單嘅嘢。 你驗身又怎樣，很多人驗完身之後沒多久就真的病了，然後死了。驗身呢，如果告訴你沒事呢，你不用開心。 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驗不到潛伏了或未發出來甚至可能驗的時候驗不到因為種種原因驗到有東西的時候你就真的要相信了班長好驗了之後誰看那個片誰做分析不同的嘛怎麼斷證現在問題就是他仍然認為今天到今天他還未夢醒時候 他現在很簡單,還是幻想一件事,他是一個愛國愛港的人士 有什麼可能? 他說我王維基愛國愛港,從來沒有搞政治 又不是民主鬥士 為什麼你不給我一個牌? 他還是要去想這件事你明白嗎他還未醒我覺得他昨天是未被年輕人中文大學的學生校友感動他如果他這麼愛國的 殺入中國大陸市場現在是他現在說了幾件事第一昨天那個場面好所以我們為何希望他星期日出席星期日會更多人昨天在中大給了3000人已經感染了他了初初他說他不會考慮做網上電視主要原因其實他有幾個原因去講了第一 他就說在黃金時間用大氣電波的主流免費電視台 廣告有3-400萬 他說網上電視是不可能收到廣告的就算收到都不是這個價位他原因很過癮他原因就說所有廣告公司的廣告人 都是看電視的受電視影響的不上網看電視的他說他那時候做香港公司叫什麼香港寬頻他賣廣告都是幫襯都是幫襯就是TVB的他說不可能會幫襯網上電視大哥有時如果很簡單我都同意他說他不是不對的當然是不對的他先說完對之後我又說他錯 其他那兩個是得到牌照的公司是要用機頂盒的他說他不用的他說他只是用高清電視就直接進屋了他說不需要解碼器那就更好那就跟真正的用大氣電波射出來的訊號一樣他不用解碼器他說他不用的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技術人員別問我那就用什麼我都不知道 不是用大氣電波他當然是用寬頻但問題是用寬頻就變成網上電視但他的意思是透過公共電視接入電視機之後就可以收到對那個用戶來說真的不覺得你是網上電視現在的電視機已經是Smart TV可以上網 如果上網他說他不做因為要上網等於我們一樣因為我們上網在家裡一樣聽到的 你有個Internet Radio就聽到 等於他說有個高清電視他聽到但昨天宇文你聽到他怎麼說他有沒有在這方面怎麼說他沒有詳細講我也想知道一下請教一下他問題是他說他所以他不做但他說經過昨天那幾千人的感受之下雖然這件事很冒險對他來說他覺得冒險 但他都可以考慮了有時候改變初衷所以如果他今個星期去出席這個政總的集會他不是會更加感動可能令他立刻投身是不是不想被人感動他可能就是其實他是怕他怕一件事他怕他現在驗身他仍然認為拿著他的驗身報告就是好像當年 這個Peter Chen 你知不知道誰叫Peter Chen沙華通風水師他拿著一份被法庭裁定是偽造的遺囑仍然是當作真的現在坐牢了現在王維基就是說他拿著那份驗身報告他認為他驗了身如果今個星期走去 這個政府總部,他驗身是fit and proper的,這個人是完全合格的,健康的,用人體來比喻 他如果今天星期走去靜祖那裡是逆區就會染到不適當的東西分分鐘會感染了H7N9又會什麼都會你明白嗎所以他就堅持他不會去他還要堅持昨天借了一場盒我不是搞政治人我做電視但很奇怪他又跟著告訴在場的人士我做大學生時很熱血 我又睡過車底的,我又什麼,我又什麼,說來做什麼呢?除了一周刊呢,即是說給人聽他背棄他自己的理想,一周刊就說回肥佬禮的問題,一周刊就送他一程,昨天又幫他蓋棺,幫他蓋棺,今天蘋果就繼續登了,幫他踏眼釘,人上去,雖然他驗了身, 但最終林毓華說得對驗身是給予好驗身報告拿了給專家看譬如突然間在腸壞看到眼睛的醫生看著那個做照的醫生放射性醫生看完之後覺得有點不對勁拿去給腸胃科看或者肺有東西的就拿去給肺 胸肺科醫生看專科醫生看驗身看了之後跟他驗身的radiologist就說報告清的身家清白但問題拿到專家回診覺得有問題DNA有問題太像肥佬禮還有那些人送他督他背部包括他對手可能一定是他對手 不想他拿牌的人最好入座就想說他幕後今早是肥佬禮當時我已經走出來說王居有大把錢他亦都不會接受肥佬禮的投資肥佬禮亦都沒有錢投資他自己在台灣搞到周身藝他不是沒有錢他亦都不會投資到王維基<笑> 兩個都要做大佬的怎麼可以走在一起王維基說的好像很崇拜肥佬禮其實他就要打敗肥佬禮王維基這個人是一個很進取的人 當年他打敗了電訊巨人HKT 大東電報局的大佬接著再打敗電訊盈科李澤楷今次他要挑戰的是TVB <嗯, S 2> 他怎會被肥佬禮做他老闆他要打敗肥佬禮還有一件事這件事肥佬禮媒體大亨不是肥佬禮做肥佬禮挑戰過巨人他兩個都喜歡挑戰巨人那時候賣速遞 跟住肥佬禮台灣做電視又衰賣但王維基就說我要比肥佬禮厲害我已經有兩次檢查記錄大東電訊營科都是我手下敗仗 我第三次打敗TVB之外也告訴人家我比肥佬禮厲害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這個人的鬥志就是這樣問題就是說他現在的人走去督他背部就走上北京中他死穴肥佬禮 是他金主即是勾結外國勢力搞亂黨督他背部那些後台勁比他好多第一後台勁第二他拿到死穴督死他所以他不明白一件事他自己還說自己驗過身浪費氣了你驗了身之後人家拿著你那張片 有不同看法還要驗DNA DNA不過我又說過你沒有抱寶 肥佬禮就 已經害死他了他自己又多口第一他當年挖掘了肥佬禮台灣的電視人那些都是香港去台灣的人他說肥佬禮生氣他親自搭飛機去台灣跟肥佬禮吃飯其實這件事是早知道的因為自己說出來的他就衰多口第二件事他不知道死穴不要說衰多口第二件事 今期的周刊,如果大家未看的,我會告訴你,很簡單的,他就說證實了是有這個會面,去到台灣吃了3個小時飯,但他寫法就說他罵足了3個小時,肥佬禮 但罵完之後最傷的一句是一周刊就跟他做了朋友這是死罪接著今天《蘋果日報》劉世良不是劉世良那個天馬藍天馬藍又寫一篇東西害死他就說有些人我們這些人說他不做新聞就忽略了做傳媒那個 我們覺得傳媒尤其是用大氣電波用公共資源不要用什麼全部都是監察政府簡單說行公義就覺得他不做這件事就不對的但天馬藍說不對分析得對但這件事害死他拍劇的影響力大於新聞 潛言勿化你不是又幫他蓋棺定論又幫他打到釘這個絕對是共產黨對於入屋那件事是很重要的我認為天馬藍是寫得很好這個分析是好的換句話來說他是扮野大佬他不報新聞不搞政治不做talk 你明白嗎真的要拍了一套天與地香港已死你明白嗎所以他的死罪當年商業電台有一套很受歡迎的林斌的節目叫大丈夫日記他的死罪就是這件事不放心給了一個入屋給了入了香港的人的屋還看到你現在這樣現在又死多死 第二天50萬人拉他昨天3000人逼爆中大今天星期二期20萬計的群眾上街支持你共產黨更害怕這個是死罪你覺得越來越不可能了不用你明白越來越大不用大不用你明白一驗DNA原來全身殘廢所以我奉勸黃維基不要再幻想了我當年DBC我們都 都不幻想拿回牌最終因為知道沒可能就算被你打贏官司你都拿不到牌所以沒得做他不信你就不信你他認為你這人是搞事分子黃維基他以為自己身家清白等於一些人法律特暴法戶他亦都是白手興家我們不要叫他做暴法戶如果他要門當戶對 譬如當求親你是大把錢譬如山西的煤礦佬找一隊車隊法拉利、路士、賓利、馬斯拉提去招親上門求婚人家說你錢多就怎樣你一周身同臭你走來我們的名門望族 明白嗎?我們是貴族 Blue Blood 黃維基你不是Blue Blood 你不是共產黨眼目中是要紅的你不是的問題你沒有一個track record所謂track record不是說你做生意厲害你有多少子彈有多少身家有冤緣還有一件事最重要是有沒有同腳給我拿著你有沒有破寶難聽說難聽說是同腳其實黃維基可能誤會了所謂的驗身我覺得他由頭至尾 一場悲哀的誤會他驗身可能只是驗他沒有反共的目的你想想如果在大陸做生意的話驗身是沒有用的好像阿里巴巴的老闆馬雲或者是聯想的老闆柳傳志他們都說的他很坦白說在大陸不講政治你不能講政治現在黃維基自從申請牌照之後一直都不講政治後來是怎樣呢 他驗身只是說你是合格的他沒有說你是一個可靠的信得過的可以交心的共產黨分了很多層次馬雲他都要不斷地說要投誠向共產黨說我什麼可以給黨給國家隨時可以付出來他都要不斷地交心你何況一個黃維基香港人正如大班所說 沒有往績可以炒你不跟其他TVB、Cable那些全部都跟內地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第一邵逸夫他已經坐大了變成你要統戰他 他嫌不嫌身你不敢跟他嫌他已經不用就算不用嫌身這些豁免因為沒得嫌這個巨人來的因為他已經壟斷了TVB現在不是邵逸夫 你這個友善不用說了內地投資吳江靖有很多地產項目大陸在大陸多少地產時代廣場多少在大陸你炸街也是然後還有亞視就根本是紅色的那是那個國家的現在你的問題就是你是有錢拿我是幫你驗過身我只是跟你驗過身告訴你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不可以跟他做partner 我沒理由我都不合格我不是鄭經翰這傢伙我當然不是肥佬禮另外一件事可能是驗身的時候跟醫生說醫生問你有沒有咳但他那些驗身是政治驗身交代可能他說我的目的就是去打體肥佬禮你明白嗎可能交了心了但你不相信你因為為什麼呢你一個這麼進取的人他一個這麼進取的人他是為了做生意不擇手段的 他完全是良性不擇手段我不是說那些骯髒的不擇手段如果你的電視給你一個牌你為了收視率為了拿多些廣告為了打敗肥佬禮為了證明你自己你隨時可以轉軌的突然間劇集沒有人看為了劇集是太貴為什麼我不做龍門陣呢類似的節目 我全部轉了做把酬當哥那些不是那些不是把酬當哥的蝕本是兩個選擇他曾經其實他第一個報告交上去他當初自己想做電視的時候他是不拍劇的他最初是沒想著拍劇的他想著做你應該知道林毓華他想著做一些 後來第一去了亞視做了兩天行政總裁短命行政總裁心紅了看到美女如雲說有選美說多開心接著他賣了CTI拿了幾十億他就心紅了我可以去拍劇因為現在有錢所以問題是你的中央政府即是共產黨看你黃維基很簡單 五時花六時變他做生意轉身快你看到今次也是他壯士斷臂很厲害他跟肥佬拉很相似他那件事不行他就斬斬快過肥佬拉肥佬拉也慢過他所以昨天他拿不到牌他立刻炒320人 你看到的不是說這個什麼問題是雙人來的他是一個雙人共產黨最害怕這種人他不會說我為了愛國我會撐下去好像林毓華那樣說我就會拍把酒當歌沒有人看他的東西他不會做的因為就算你給錢他也不會做的因為他有個心他有個雄心壯志他要贏他拍這些要有人看要有口碑要有收 收視率把酒當哥也有人看的一天叫劉德華一天叫周潤發一天叫成龍一天叫曾志偉 所以我以過來人身份告訴他麻煩你了 哥醒了倒盆冷水下去我不是說他我現在你明白嗎我覺得他希望他真的醒他現在還有很多機會有很多大把錢老實說他跟我們不同我們沒有水他有水做什麼都可以這個時候得到這麼多群眾的支持既然三千人可以感動你可不可以要求你做一件事星期 現身在中部感染一下群眾的心然後你也聽聽別人的意見聽聽市民說不好聽我們說因為我們是biased的我自認是有偏見的問題是你聽聽市民說為什麼叫你不要離棄他們 我宣布即時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對田區整個督導委員會負責搞垃圾又是林鄭做主席稍後人口政策出來又是林鄭做主席現在政制又是林鄭做主席由垃圾到政制都是林鄭是不是全香港只有林鄭呢那麻煩特首下台了 真的如果是說我們技不如人三家的申請者如果拿個成績表出來我們得分是輸給別人的我們輸得口服心服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黑暗的日子 風波裡的茶杯, 還聲於文 鄭兼寒、林毓華、宇文電視牌照這個真人秀大班你還可以走了多少天去到完了星期的遊行之後政府總部之後真的看王維基其實就王維基主導他想出來行公義 他是嚴過身嚴明正身他還在說叫人拿成績表出來拿成績表出來真是口服心服因為其中有一項是校長評語那個校長那是中央紅頭文件有三個名字吳剛正李澤佳和王維基 王維基的名字上有紅色朱砂不交叉幸好現在不用斬頭要不然退出五門斬了大哥你叫他拿出來你更加他就會口服心服因為他到時就夢醒了知道原來我是不被中央接納為愛國愛港可靠而可以賦予重任給電視牌照你的人到時他就會口服心服了 但問題是我們香港人不服我們香港人需要多個電視台我們香港人需要競爭需要開放大電波香港也有一個制度和我們有一個核心價值說明你是由港管局負責發牌你行政會特首會和行政會只是行禮如儀你就應該批給他 整個活動或者歡迎他們去申請都是想為市場帶來競爭那你現在不競爭我們到時香港人不服可能王維基會服我希望他也不服我希望他睡醒你不是說要驗身你拿牌做什麼驗身我以前拿DBC的牌沒驗過身的驗什麼身 終於知道原來不驗身又是死驗身又是死你是不是找中醫打過脈我對驗身又是死不驗都是死的總之一件事你不是根正苗紅你靠不住你沒有抱寶就說完了昨天梁振英這個都不說梁振英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就最愚蠢他保密行政會議 所以我不回答這個應該是郭榮鏗就是四個字問他三個字黑箱作業你看看他怎麼回答你看看梁振英怎麼回答 長期以來97後的行政會議97前的行政局他們的會議是保密的 郭榮鏗議員這個問題在97前97後在任何一件事上都不會有行政長官或者行政或者總督回答的討論內容和決定的理據涉及三個牌照申請者敏感的商業資料甚至商業秘密如果我們隨便公開的話可能對三個申請者造成損害亦可能會引起法律爭議的 後那部分我不跟他爭辯前那部分保密就是廢話來的為什麼廢話呢我寫了幾篇文章他給曾蔭權寫了兩封信警告他叫他不要再亂說話提醒他行政會議有個保密制但他最喜歡出來就不守規矩第一他自己是一個不守規矩的人現在你就變成說我有個保密第二件事根據基本法行政會議保密所有行政會議是要保密的除了特首批准之外現在特首是誰他不是特首要是張曉明未批准你說因為那個才是特首的黨委書記他有權說什麼都可以他只要不要涉及譬如說他說一些商業的秘密甚至乎不要說在行政會裏面誰就贊成誰就反對因為他收了水譬如這樣說你不能說這些事難道我們會盼望他會說我就不方便說我那個肥張就跟他說難道他這是廢話他說行政會要保密這件事九七之前就是九七之後都是對不起你是可以說的你現在是特首除非他以為現在林鄭做了特首好像馮檢基這樣說什麼都是林鄭不過我們這裡都是風波什麼都是林鄭現在是林毓華謝堅海什麼都是林鄭除非林鄭已經做了特首如果不是你不可能說行會保密制行會保密制是由他決定的他可以說我讓你說跟行政會會議員有得他自己說當然可以他自己批准自己因為白癡等於他是老師在上課上掩著褲子就說尿急同學問他為什麼你不去廁所未得老師同意前是不准離開課室去廁所的梁振英離譜你這個梁振英你知不知道說什麼永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這些又是語言藝術你不說就不說 你推什麼叫97前後是97後又是什麼保密白癡的這傢伙我告訴你另外陳偉業昨天就喝他說他狗養但是他的回應有兩個 interpretation 有人就告訴我我自己聽了我就覺得他意思是在菲律賓人質事件上他是要忍的但聽完打完他又不是這樣說原來他說在人菲律賓人質事件上我忍你陳偉業我想問我們聽聽我們大家有三個人在這裡我們聽聽究竟他的意思是究竟他是為了菲律賓人質去忍因為我忍你陳偉業我其實想知道一件事如果你不忍陳偉業會有什麼事會發生的我都想知道後果是什麼我們聽了之後 聽聽究竟是引誰因為現在有出了兩個版本我初初我現在再要聽多次但我看了報紙的報導逐字記錄好像說他忍陳偉業實情我印象就是他是沒有忍到的他就說因為要為那些幸存者和死難者的家屬要做些功夫又為香港人討回公道於是他就說他會盡力去做但他是批評陳偉說三年你何時有試過慷慨陳詞你做過什麼如果你真的說就這件事要忍要忍住口你這句話都不說他用借說我去忍實情他是在那裡孖叉陳偉不是他忍的意思你不忍就怎樣你不忍你可以做什麼你又不是主席你是主席踢他出去你當然可以要求主席踢他出去拉他出門口拉他回去集齊房打鑊金啊 忍什麼我都不知道你忍什麼不過我們聽聽他講什麼

陳偉業向菲律賓通水吃女排外意思是你這些事你問如果梁振英回答你就是通水給菲律賓有什麼我們不可以告訴菲律賓我做什麼我抵制你不讓你飛龍入境我抵制你菲律賓貨品為什麼不可以說出來難道明天找一架大船 航母艦再幾十萬飛龍來了你不是說我明天找飛彈打你出兵那些就叫秘密所以這篇文章就真是怪文人民力量就逢中必反逢特首必反人所共知 他們對特區政府百官萬罵攻擊， 他們宣誓就職的時候故意表示對居本法的不尊重，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立場， 其醜陋的表現所有香港人都看到了。 昨天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在會議廳內 抗議高舉著向港共政權說不的標語牌， 大聲呼叫反中反特區政府的口號， 蓄意搗亂。 接著接下來的鬧劇呢， 就是反對派經過精心佈局，並不像以前那樣慢慢了幾句就離場收工，這麼簡單，即是有陰謀的。陳偉業令到議會蒙羞，這就是第二段的開題，接著就說反對派是有所為而來的，他們的主題是香港不用對菲律賓卑躬屈膝， 以此迫使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公佈特區政府今後與菲律賓談判人質問題各種部署和策略。有嗎？他沒有部署的，以便向菲律賓和美國通水，讓菲律賓和美國能夠及時採取措施，瓦解特區政府為死難者討回公道的努力。這種向菲律賓通水的策略，不少立法會議員都有強烈的警覺，一次又一次 要求立法會主席執行議事規則作出裁決。可惜這個有辱，曾鈺成最近很嚴重。立法會主席對逐出議事廳只說不做虛招，雖然在立法會開會前已經作出警告，任何立法會議員作出喧嘩或高聲呼叫就會被驅逐離場。但無論陳偉業 說了一句看直播的公眾人士，我們的市民都希望聽到議員的提問和行政長官的回應，是能夠解決到他們最關注的一些問題，而不是聽我們議員在互相辱罵。現在應該讓行政長官繼續回答議員提出的公眾最關注的問題，即是連曾鈺成都罵了，就說他幫曾偉業吃女排，逼特首夾合唱，逼特首洩漏國家機密。但這篇文章根本就謀論到離譜，他還說有一句說話，他說為了菲律賓和美國盜取香港的外交機密。 香港是外交的嗎？不是，問題是現在我們有什麼可以做的，是做幾樣東西抵制菲傭，抵制菲律賓貨品。這些東西說出來都沒用的，他們有什麼對策？香港人不買東西，那為什麼給他們派錢給他們買菲律賓東西？菲傭不准來，現在下晚今天抵律政策，即是今晚12點前離了就全部行了，沒有這樣的事，這些就是廢話，其實整篇東西是假的，我看完之後沒有東西，我出了看呢， 就以為是罵陳偉業，其實指桑罵槐，又是罵曾鈺成，所以曾鈺成沒有運行，那次一句心魔，越說越變越糊塗，現在又說你夾曾偉業，夾曾偉業很嚴重，夾曾偉業很嚴重，夾曾偉業背後的美國佬和菲律賓佬，逼特首洩漏國家機密，這條罪我告訴你， 曾鈺成是甚麼不起的，所以昨天節目之前你就罵了問，說人有沒有誰被人趕走，作為一個黨員會相虧的，曾鈺成不要回大陸，我告訴你很嚴重，你明白嗎？這件事是笑話來的，我覺得是，我想這些文匯報這些其實他們真的可以做棟篤笑的，這些人簡直是劇本來的。 我們明天10月有場表演，拿文匯報這天我做劇本就行了，三個字，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都是三個字。昨天我跟摩斯和清我們去吃飯，隔壁房間有人高談闊論， 就認得那把聲音的，就那些政協來的。關心些什麼？很過癮，他大聲喊黑箱作業，我聽到整個人醒了。他說什麼呢？說選舉？不是，整班都是那些人來的，我記得那類人來的。原來他們在恥笑這個郭榮鏗。 黑箱作業怎麼是三個字我走過來跟他說你知不知道當然是在笑你的特首找一個人那個人叫什麼名字馮偉剛這是馮偉剛的金句現在三個字意思不予置評就是恥笑馮偉剛也是恥笑梁振英 但這班人他又去想事情他倒過來跟我們笑郭榮鏗黃偉基一程之外 又弄了一篇文章說馮偉剛是潛伏又說誰帶協進去入去做特首班白宮發言人就說是羅范昭勳這是流料來的不要相信帶協馮偉剛進去的第一馮偉剛和梁振英是有交情的由中英聯合聲明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交情基本法草擬的時候第二件事 他最重要是有兩個人召他馮偉剛其實那篇文章也有說不過他就收錯流料以為今次是羅范昭勳大協去第一個叫葉國華葉國華是什麼人國師葉國華介紹梁振英入會的人踢他入會的人還有一個都不重要因為現在葉國華都很生氣他想著董建華做特首的時候我是特首特別顧問國師曾蔭權做了之後他沒有行想著現在這傢伙我踢入會他做特首我起碼做國師沒有行然後出來說過其實我踢入會之後吃過一頓飯就這麼大把了那他應該找回他的上線 沒有啦潛伏只有一條線介紹了之後 誰關照他呢? 除了他和梁振英有密切的關係之外最重要的人是張炳良所以一周刊那條料是錯的是張炳良背書也好推薦也好拉他進去做這個位羅范昭勳就有可能有背書即是一個secondary而已就不是proposal所以這些事情很多時候不要靠估 都不關羅范昭勳事羅范昭勳我都無所謂你問到他他就給他機會去沒有人做誰有空誰做肯做就行他不怕耳鳴的不怕這個還有什麼耳又明還有什麼眼又有病眼又蒙如果馮偉哥不怕這兩件事就讓他做一下<笑> 說回一會兒我們說一下我怕大班如果真的做了白宮發言人那些經濟的數據120億變成10億這些怎麼辦呢沒所謂的都是那三個字而已有什麼頭不同用人不當用人為親還有什麼呢就縱容那些那些叫什麼縱容那些 沒有沒有沉神又不是沉神是甚麼一個沒有原則的人縱容一些走正面的人我們現在要找得通了我宣布即時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對田區整個督導委員會負責搞垃圾又是林鄭做主席稍後人口政策出來了又是林鄭做主席 現在政制又是林鄭做主席,由垃圾到政制都是林鄭 是不是全香港只有林鄭呢? 那麻煩特首下台了 如果我們技不如人 3+的申請者 如果拿成績表出來 我們得分是輸給別人的 我們輸得口服,心服 但如果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黑暗的日子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語文。 講開《變形金剛》第四集，不如我講一些報紙沒有寫過的內情給你知道。這套戲是內地有投資人有份的，亦有一個盤來到香港有兩個盤口，一，有哪個建築物想在這套戲出現可以提出。當然價錢很貴，說了幾百萬美金，中間有人跟我說幾百萬美金說不到，如果以一百萬起始去談，我可能有些差事。但他不是就這樣，他是很認真，他說如果他們又覺得你那個大廈是合他的劇情，譬如就是IFC，好像上次拍的那套 有套戲，誰做的那套Fitman，摩根Fitman做的那套是什麼戲，跟陳器官診，陳器官診，蝙蝠俠，即是入了大廈，他會做一個動畫的模擬給你聽。 這個片段會是多少分鐘或多少秒鐘，於是這個片段會是 在片段是確保你最後的版本會出現的，又或者現在中國大陸有直入廣告的Product Placement，是有內地的汽車和內地的建築物會要求的，在裡面出現的。但香港就沒有人落答了，應該沒有，因為太貴了，亦要求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將品牌的車買下去。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全部在裡面的車 越貴的就是如果你在戲裡面的車要做好人的就要貴一點，現在中國大陸有一個品牌的車進去，聽說都不介意，第一它遲，第二就是做奸人都滯，最重要是在戲裡出現，見過樣子，哪個牌子啊，不說了，大家到時看就知道。 因為很多可能當時的情況還不是很清楚，全部都是說導演被襲的，被打的，這個訪問了那些crew，他說昨天Michael Bay和crew member在香港拍攝《Transformers 4》 就受到襲擊， 他說那個production是受到一條友攻擊的，這個人看樣子好像吸了毒，這是美國這個荷里活報導，是他們帕拉蒙的正式新聞的新聞稿，這個人就好像受到毒物的影響，藥物影響，暈暈地，他說他拿著那些槍口機做武器，這個香港報紙沒有報導，所以我們要用少許時間報導。 在這個擠如衝那裡拿著冷氣機在揮舞在卑職千萬導演叫Michael Bay的頭上揈一揈在前面拿著冷氣機我們揈接著Michael Bay就避開了接著搶了他的武器 他說有個人推著木頭車 想衝過去那些演員那裏只不過想拿幾千元而已如果不給幾千元他就會在那裡搞鬼會播一些大聲的音樂還有訂磚大家上網看吧但是這個提到Burp Lee的為什麼怎麼會提到他 你慢慢看他說好像Burp Lee那部電影那部《War Z》你有沒有看過有那部電影那些喪屍這班人好像喪屍那樣挺醜的另外BBC剛才說過 是一個笑話現在就說你有些喪屍吃了一塊燈拿著冷氣機揈一下揈一下就想去拿錢但是導演最好他沒有受傷我懷疑他們是保護自己的形象根據香港報章又說他是不肯接受警方的建議是說他曾經附近的診所有治療了檢查過 一個小時有些原因第一有保險的因素第二他不想讓投資方知道因為這件事阻礙了拍攝進度他們死人都不認他們有受傷現在電話旁邊有老友記老胡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一致記之若胡 出類拔稅後會有期三個字阿宇文做得挺好的三個字後會有期我希望多些機會在這一百有他有節目的他遲些有特別的安排欣賞的大班剛才你說到六八九那件事我自己就這樣看一本來梁振英呢 我本來都很尊重他,叫梁先生 但他們沒有,我本來都很尊重他,叫梁先生 但他在菲律賓事件,你聽我說一下 對不起香港死難者對不起我們香港人所以陳偉業叫他做狗我都覺得丟了不應該用酒的比喻因為酒很有靈性的沒有什麼熟狗那六百九他那個分析就是說人之死難事件這個東西我忍你陳偉業議員不是這樣說的他不是說忍你陳偉業他說陳偉業在這件事上我忍他是叫阿胡 我告訴你你不要再賺了宇文阿胡我今次忍你了我當然是六百九其實是門口搞來的對著唐人說英文對著鬼佬口窒窒普通話口窒窒口窒窒這些門口搞來的多謝你鼓勵宇文我們要聽不是中文 我的變形金剛為何不見了愛港力清關會你們都失禮了被人知道我們香港的城管好了多謝你拜拜馬威正在王女士早晨王女士早晨各位大班我的理解是梁振英是 他說在說菲律賓那麼慘的事件上我就暫且忍你陳偉業但是如果在其他事件上如果你陳偉業再用九個字來罵我我就不會忍你了就回去了不是這樣的他不是這樣的我再播一次給你聽他不是這樣說的他是真的說菲律賓那件事我告訴你陳偉業我忍但不是忍陳偉業 是忍菲律賓那件事忍菲律賓那件事他沒有忍他第二件事我就不會忍他如果再說我就不會忍你了我覺得他是這個意思法官威很不忍菲律賓總統香港他就是皇帝所以班土共就抗議了去到北京或者見到有領導人的場合他才會扮狗的所以不要罵錯他 那689個壞人就選了這件垃圾出來應該是鬧選他的人沒錯現在臭氣熏天他們要負責最慘的是他們累了我們真是沒錯了我們就不忍了看看怎樣移走這件垃圾多謝你王女士 其實有些網民都是這樣說的就說剛才梁振英的回應究竟是說什麼呢是回應陳偉業還是回應這件事呢我們可能都要抄出來那個直播現場直播的前文後理如果只是這一句其實如果寫出來就是說在菲律賓事件上面我忍跟著一個逗號陳偉業逗號 大班的理解如果只是看這個片大班的理解是正確的好了我們還有幾分鐘宇文還有幾分鐘今天就不做風波風波裡的茶杯節目主持人會繼續就是我們的幕後的 11月份幫襯新節目我們亦都會盡快下星期就會公佈新節目的細節我們會開多一個台一個叫自己有台我們D100就會有個大聲台有一個叫自己有台那個收錢的不是收錢的自己有台即是自己有了 詳細的節目安排細節會在下星期盡快公佈到時會有些驚喜還有一件事要說林鄭月娥很簡單一句到尾林鄭月娥現在臨危受命她已經是特首來的了 其實我昨天在自由風都說過梁振英真的我替他可憐你看昨天的衰樣你看到了其實他還要屈辱他中央要他出來告訴別人林鄭月娥就渣了林鄭又不懂做林鄭又不懂做還要立即帶著那兩個鵪鶉三位一體 第二不要期望有很仔細的方案諮詢，他拿這個方案出來就一定是媽媽女人的，你見到另一位司長出來說的時候，袁國強提名又說要符合公民受命，又說要符合，又在那裡騙中，拉布。 所以兩件事，由王維基事件，我覺得其實整個公民教育就是說，一個你看王維基經常在強調自己，我是一個商人，我不是一個政治的，我只是搞娛樂，我不碰政治的東西，這樣都被人玩到成這樣。如果香港人將來你自己小市民遇到其他的事上，其實你更慘，我們香港小市民更慘過王維基。 星期日我都要呼籲一下，星期日希望大家去佔中。林毓華想不去都不行了，余若薇又說去，吳孟靜一早就去了，我們就會去星期日在政總見，拜拜。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